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今天这期节目啊，又是个免费的番外了，主要是因为我这些天啊在外面出差工作，那么稍微有点忙碌。另外一个很要紧的原因就是我要再次道歉，我仍然没有搞定我的录音的最佳方式。上一集节目，前一集节目呢，大家都说，哎，我这个声音好像正常了，那是因为我用回了一个比较旧的录音设备，那么找到了一条恰当的接线，能够接上我的新手机。那么但是现在由于出差呢，那个旧的那种动圈麦克风太沉了，我试试看一个电容麦克风，但这种电容麦克风我总是在操作上啊是觉得有些困难，估计就是我这种年纪比较大的人啊，这个搞不懂你们年轻人玩的这些 gadget， 其实这是个借口，不跟年纪没关系啊，主要是我自己也太懒惰，跟不上时代而已，很抱歉。好，那么所以上一集节目出来之后，很多朋友都反应很大，就是说一个收费的节目能够这么干吗？这种噪音这么弄的话，那这个像样吗？真是很对不起，很对不住。那么所以今天我们这集呢，就只能做个免费的番外篇，在这里回应一下各位朋友给我的留言，那么现在这里道歉啊。那么再来呢，就是又是啊，说到道歉又是标准的道歉环节。那么道歉了啥呢？我当然又是念错白字了。我上回提到奉为圭臬这个四字成语，我是知道这个字念臬啊，但你说我这人是不是老人痴呆了？我怎么会念成奉为圭高了？看那个字怎么回事呢？这个明显是个老人痴呆的迹象，是不是？从语言的这个破碎，不断的念错开始，我真的要去好好做一趟检查了，要不然这一季的节目做到一半，彻底老人痴呆了。那不就你就太亏了嘛，对不对？谢谢各位朋友的指正啊。那么再来呢，就是有朋友非常明智的指出了我上回一个讯息错误。欧笑，你说呢？我上次提到陈英雄这位大导演拍的《法式火锅》的时候，我说到他是2023年的金棕榈奖得主。哎呀，这个我怎么可能都错呢？你说对了，他得的是最佳导演奖，而不是金棕榈。因为金棕榈奖呢，正是我们一个多月前提过的《坠落的剖析》这部电影。那哎呀，天哪，我怎么，你看这还不是老人痴呆吗？连这个都错，这真是太离谱了。再来是 Claire Young， 你说到我是你节目的忠实听众，真是非常感谢您哦。然后您说到我也是四川大学的一名老师，哎呀，我也有一位朋友是川大的老师啊，很高兴。那么，然后您说啊，常年从事跨文化交流的工作与研究，想跟您纠个错，何伟是2019年来到川大，21年5月后离开的，而不是你说的19年离开川大。是的，没错，你说的对，我也记得他是瘟疫期间走的。哎，你看，我专门错这些绝对不该错的东西，你说我是怎么回事呢？哎，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可能是不是睡眠不足呢？我们这种睡眠不足的人啊，通常都有几个毛病，就是我讲的是为什么会睡眠不足。一种就是不舍得睡，比如说我从小到大就是特别不舍得睡的人，觉得人一辈子三分一时间用在床上啊，太不划算了，我要多点好好用一下我的时间，精简一点，精简就好好打算一下。那么于是呢，我就花了很多的功夫呢去看这个翻那个，那么于是一直以来都睡得比较少。但更麻烦的是，我还染上了一个恶习啊，就是深夜看球赛。你知道我们足球迷啊，就全世界的足球迷，大概无论是哪里的足球迷也都会关注欧洲的球赛，因为欧洲的几大联赛可以说是代表全球最高水平，而欧洲作为整个大洲来讲，也是全球我想精英球员最密集的地方之一啊。那么所以大家最近可能有没有跟我一样也开始关注欧洲国家杯呢？ 那么有些朋友就说我是不是也该聊一聊呢？好，我们找个机会聊一聊。然后有位朋友叫 Skies， 你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哎，您这是哪一天呢？我都没看清楚，很抱歉啊，是吧？生日快乐。然后你说为了献血，欧洲杯开赛几天都还没开始看球啊？为了献血，然后欧洲杯就不能看球吗？那您恐怕不是真球迷吧？我们真球迷都是一边献血一边看球赛的。那你说错过了德国、英格兰、乌克兰、比利时、西班牙球赛，今天早上总算来献了血了，今晚准备开始熬夜了。身为两年一度的伪球迷，我的记忆还在上届世界杯。你看，你果然就是伪球迷，只关注国家队那是不行的，哥们。那你说想问问我今年看好哪个国家队呢？感觉前年我喜欢的球队球员都有点疲态了。另外想问问你会赌球吗？我觉得不赌球，看球只为好球欢呼是一种快乐，也知道买点球呢会有更大的期待，赢球后的欢乐也会加倍。但我是一个不涉赌的人，除了人生，有时候在酒吧里还是会有点格格不入。好奇你这些有场的球迷会不会每次都压场支持？先谢谢你的祝福了。哎呀，我跟你讲，真正的球迷里面对于这个问题也是有争论的，关于赌不赌球这件事儿。我年轻在刚刚开始看足球那个年代呢，其实因为在香港啊，还不是那么流行赌足球，那时候香港赌足球也不是合法的一件事情，是后来香港合法的赌博机构赛马会才开始了这个足球博彩啊。我们球迷当中的确是有些人会去赌球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最好别这么干。为什么呢？你如果好赌，你比如说你觉得赌博很快乐，或者说你觉得赌了，那么你是觉得想当成一种投资，要发家致富，反正买股票也跟赌博差不多嘛，那么还不如赌球呢。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那就别管我啊。但是从我这种比较老一点的球迷或者某种类型的球迷来讲的话，赌球最大的麻烦在哪？那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个俱乐部或者一个球队，比如说我是兵工厂的球迷啊，是阿森纳的球迷嘛，那么如果我要赌球，那我的情绪就会很奇怪。比如说我如果真的每次都压我们兵工厂的话，那万一遇到输的时候，出问题的时候，那么我本来作为球迷看到自己的俱乐部输了就已经很不高兴，然后你还要输了钱，那不是双倍的不高兴吗？所以您呢大概是比较乐观啊，您就觉得那赢了球不是双倍的快乐吗？这是一个太过乐观的人生，我建议您这么乐观呢就还是别去赌你的人生为妙。好，那么所以呢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是这么干的，他们是比如说跟我一样是阿森纳球迷，但是每回他都会投一点点小小的资金去赌我们每一场球赛的对家赢，那这是干嘛呢？当然赌球很复杂，因为你知道赌球里面还可以计分啊、算点数等等，那些先不管，最简单的这个赌输赢，他就赌，比如说阿森纳要是对上曼联，他就一定压曼联胜，那这是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支持自己的俱乐部呢？是这样的。如果我们阿森纳赢了曼联，或者甚至赢了曼城，哇，那他就狂喜。那么输了球的那一点点小钱，那就无伤大雅。但是万一，比如说阿森纳输球了，输了给曼城，输了给利物浦，啊，输了给甚至我们最不想输给的热刺，那么你会觉得，哎，好在我还在对手那给获胜那赢了一点小钱，那我输了球了就没有那么难受，是有人会这么想。但是我自己认为啊，就看球的那个快乐是相当纯粹的。一旦涉及到还要赌博的时候呢，那个事情就麻烦了，这个事情就不好办了，把我们真球迷惹火了，事情是不好办的，各位。哦，差点忘了一事啊，就是上回呢，有很多朋友听到我讲到越南河粉呢，就生牛肉或者半熟牛肉河粉，我就提到那个粉，它的起源其实是20世纪初，而且它在越南里面的越南文里面，它叫做粉，这个概念跟 pot de feu 就是法文里面的这个火上锅或者法式火锅，是可能是有关联的，就有这么一种讲法。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朋友以为我念了个儿化音，念了个粉儿粉儿，我有这么念吗？应该没有吧？不是河粉儿，是我讲那个粉儿，不是中文，是越南文。当然，可能我越南文我不懂越南文啊，瞎念也可能念错也不一定。但我是以前听一些越南朋友是这么念的。OK， 好，再来呢，就是我们上次讲到吃啊。那就很多朋友，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最大的共鸣嘛，对不对？做什么节目讲吃，大家就来劲。有位朋友叫 Tony 啊，哇，这个名字好特别 ，Toni， 然后连着5个 A， Tony 啊。那你说我是潮汕人，想起我妈妈的卤鹅，通常呢，一锅卤汤会用很久，卤完鹅会卤猪肉，等肉都吃腻了，就轮到卤萝卜，还有炸豆腐。有时候呢，也会突发奇想，往里头放芥蓝干和笋。印象里面，灶台上咕嘟的巨大的卤锅，像魔术师的帽子。妈妈哗啦一下揭开，得意的给我们展示她卤的色泽红润透亮的肉和菜。而我爸就把这些还是大块的卤味，在一边的砧板上展成小块，准备上桌。每到这个时候，我跟我姐姐会赶快站到板前，眼巴巴地看着，因为我爸总会偷偷把鸡翅膀斩下来给我们啃。去年回家了，时隔4年，带了男朋友回家，我还特意带他看我们家的大卤锅，因为我去之前总跟他描述这个锅的巨大，但是等我真看到的时候，却发现那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非常正常大小的中式炒锅。明明我小时候觉得那个锅大的可以把我也卤了。是啊，那是因为你大了嘛，对不对？我们小时候都觉得自己家里头啥事儿特别大，一个冰箱特别大，可以把自己砍碎了分撕了藏在里头，但其实长大发现不行，头都装不进。对，我上次呢，是因为说到这个法式火锅，就 Portofer 这个火上锅，作为一个法国各地乡村皆有的家庭的食品啊，那么很多老地方老家庭他们的习惯就是那个锅呢是不熄火的，就那锅汤呢总让它炖着，然后不断的换料加料，然后继续吃，因为这玩意儿你可能天天吃或者隔一两天就吃的，所以这个就不熄火。那么好炖出它的某种的精华的味道，经过这个时间的修炼啊，然后慢慢成为一个带有岁月精华的口味出来。这种事儿啊，我们中国人一听就懂了，因为我们中国有很多东西也是这么做，其实世界各地都有啊。那么就像您同样，你说潮汕人，那你们潮州的卤味可是相当有名，对不对？那本来就是有这种做法。说起潮汕的这个卤水啊，我又有点馋了，好多年没有去汕头潮州了。哎，其实也好像没好久，好像之前才去过，但我总觉得还是不够过瘾，应该要再找机会好好去品尝一下让人怀念的潮汕美食，让人羡慕啊！佟尼啊，你是潮汕人，吃得好。哎，还有个地方也让人羡慕，我上次不是说到啊，早饭这件事情啊，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是很容易被忽略的。我们平常吃早饭呢，好像特别觉得早饭就是一个天天没有什么特别变化，来来去去就那个样子，吃了就是了，补充了营养，吃饱了那就够了，那不太计较它美不美味这个事儿，对不对？但是我们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中国有很多地方是以早点著称的，例如武汉。好，这位老朋友 Curte， 您又来了，欢迎您鼹鼠 Curte 鼹鼠。你说欢迎我跟大一同学来大武汉过早啊？过早这个名词，各位非武汉的朋友听过吗？这是一个地道的武汉人的一个语言啊。那你说到多年前，我还记得公司前台问北京空降来的经理过早没时，他那一脸懵逼状，还自觉不自觉抠着自己的胳膊说：“我昨天洗澡了，是的，过早啊，令人洗澡，是的，窘状。”用热干面、热干粉、糊汤粉、牛肉面、牛肉粉、肥肠面、肥肠粉、炒豆丝、煮豆丝，更别说发糕、豆皮、水饺、馄饨、包子、汤包、烧麦、汽水、苞米粑粑，还有糯米包、油条、油饼包、烧麦，吃的我差点把自己口条也吃进去的感觉。油香麻团、芝麻糯米鸡、烧面、窝鸡、灌饺， 不过我更喜欢配了糍粑的面窝，再加上一碗什锦炸锦豆腐脑。我故意，然后你要还要说明，我故意没打标点符号，当这个贯口念着玩。大家听馋了吗？武汉人真的会对早餐有执念的，有评分的。至少我在武汉那会，还是会为吃早餐走遍武汉三镇。哇，你这个比较狠啊！就吃早饭，一般我们是就近来寻找。那么，难道你是不用上班的吗？不用上学的吗？为了吃早饭走遍武汉三镇？不过要问武汉人哪家热干面最好吃，应该大多数是凭自己家楼下那家店吧。这就对了，我跟你说，凡是最日常的东西，比如早餐好吃的东西，它就不应该让你穿遍武汉三镇，它就应该是最寻常的。就比如说我们香港人啊，我们广东人，以前呢很，现在没以前那么普及，我反而觉得好奇怪。因为说我们广东的面食，像云吞面啊、粥啊这些东西啊，本来以前是应该不要特地走远的，最好是你下楼走个10分钟范围内就有极好的选择，这才是正常的，这是对的。那以往我觉得在香港也是这个情况，但不知道为什么过去10多年来啊，就可能这个房地产的变化、租金的上涨啊，使得很多原来做这种家庭小买卖、做这种街坊小生意的小食店，这些粥馆啊、面馆啊，也都经营不下去。因为你要是按照老法子来做这些东西，比如说煮一锅粥，这些是很不好搞的事情，这是很困难的，没那么容易的。结果呢，就弄得大家呢就成本很高，然后还要交租金、交人工，那就更不好弄了，对不对？所以到了最后呢，这个事儿，就我刚刚说的这种日常能够寻得的简单的作为早点的美食，就在香港现在说实话我觉得也都困难了，好可惜。但我真的觉得这是不应该的，这我们中国人啊，以食为天啊，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基本人权之一要列入多一条，就是人人都有吃顿好早餐的基本人权，这是不可违反的。另外有位朋友啊，叫 WSSYEZI 啊，这该怎么念呢？然后回应的是我前一集节目的时候啊，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几年很多人都越来越觉得香港的物价很昂贵，来香港旅行很贵。那么我就提到呢，这里面我猜测其中的原因是我们国内目前的旅游开支也在下降，就旅游人数没少，甚至还多了，但是平均大家消费在减少，这跟我们今天整个中国的整体的消费力是有关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不只是内地的朋友来香港觉得香港贵，而且很多外地人也都觉得香港贵。那么我就说到呢，这个其实香港啊，从来都很贵，贵了十几二十年了。只不过呢，现在大家的心理预期跟心理有个变化，就以前你觉得香港贵呢，好像觉得它就该这么贵，因为香港好玩啊，或者是香港重要啊，比如说商务旅客你来香港，你不能不来啊。但是问题是，当香港失去了那种感觉之后，比如说你不能够再跟纽约、伦敦这类型城市并列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在这不值得花上给伦敦、给纽约那么高的，或者甚至是日内瓦那么高的物价了，你就觉得不划算了，是有这个问题。那么就好比像现在新加坡物价也非常高，房价极高。那么我想最近有些朋友去过新加坡都知道，但是还是很多人去，他酒店还是爆满，那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虽然你贵，贵成这么贵的这么离谱，但我不能不去。然后呢，WSSYEZI 你就说到，难道我是说香港物价没有上涨吗？这是个好问题。香港物价是有上涨的，绝对是有上涨的。那么在过去一年来呢都有上涨，但这个上涨的幅度啊，看起来并没有像伦敦跟纽约那么高。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英美国家过去一年的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当严重，尤其美国非常严重，那么它的物价上涨的程度呢，其实是远远超出香港的，甚至连在 大家常去旅行都觉得它很划算，因为日元太便宜的东京来讲的话，你就拿日本在过去一年，它的麦当劳都已经加价加过三回了已经。那当然有些人对这个是不会敏感的啊，那就先不说。那么所以说呢，香港虽然物价有上升，但是你比起别的地方那个上升的幅度有没有那么高呢？这个很难讲。那么另外我们还可以参考一个数字啊，就是生活成本的城市排名。我们知道世界各地有不少机构会做这样的排名的。比如说有一家公司叫 Mercer 美式公司，那么它好像是在前些天吧就公布了一个2024年生活成本调查的结果，那么就排列出来，香港名列全球第一，是最贵的。那么排第二是新加坡，四个城市都在瑞士，分别是苏黎世、日内瓦、巴塞尔还有这个伯尔尼。那再来呢就轮到美国纽约、英国伦敦，还有一个地方你大概没想到，就是巴哈马的拿索，还有美国洛杉矶。所以香港的生活成本，如果你算上这个住房的话，绝对是最贵的。可是问题是啊，你要按照他这个算法的话，他这个美式公司啊，香港已经蝉联了五年生活成本最高。其实我记忆中过去十几二十年，香港就算不是全球生活成本最贵的城市，也一直都在头几名，反正没有脱离过前十大啊。那么可是呢，按照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排名榜啊，是有不同的机构就有不同的算法。你比如说英国的经济学人啊，那个著名的媒体刊物，他也有个智库，他呢就在去年底的时候啊，2023年底发布了一个2023年全球生活成本报告，他每年都发布一次，24年的当然还没出来。然后呢他就按照这份报告的话，香港的生活成本呢其实已经不断在下跌，从19年、20年、21年一直往下跌，除了22年稍微上升之外，那么按照他的排名的话呢，香港其实在2023年是排全球第五，而排全球第一的呢则是新加坡。按照经济学院的算法，在过去11年里面，新加坡有9年是名列榜首的，是相当昂贵的。所以我想说，香港物价是有上升，是有通胀，可是问题是幅度不一定有其他那么昂贵的城市那么高。而香港本来我们知道这个地价的问题、租金的问题，就使得香港生活成本在无论任何一个榜单里面基本上都在十大之内。但是问题是我想说的就是，为什么以前大家不觉得你贵，或者相对对这个东西没那么敏感，是因为要来的那些还是要来，而要来那些人也都花得起这个钱，可现在呢却发现自己花不起这个钱了，同时也开始觉得你不值得那么贵了。不过我不知道是对游客来讲还是好消息，对我们本地人来讲我不敢说是好还是坏啊。就是未来几年我估计这个情况会有一些变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香港的楼市持续低迷啊，租金呢，办公室的租金、写字楼的租金、商场的租金也在开始缓缓下降，那么最后反正就是商场，再来就是住宅。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香港人现在不是很流行北上消费吗？去深圳买便宜东西，吃喝玩乐啊，甚至买个菜都要跑深圳了，现在大家觉得深圳特划算。那么现在真的是大湾区融合，我当年看到说大湾区融合起来的时候，香港要更积极的跟深圳融合，我就知道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就现在这个情况。那么它必然会带来的结果就是，如果大家都北上消费，那么你想想看，最近香港很多的街边的商店开始关门停业，就原来这套模式搞不下去，逐渐就会迫使香港的经营成本不断下降，租金会下降，住宅的费用会下降，办公室会逐渐下降，慢慢的物价水平呢要尽量不一定跟深圳拉平，但是要慢慢贴近，然后大家的薪水、薪资、收入也都会慢慢的贴近深圳，而不是，当然也不一定会马上拉平，但是会逐渐贴近。我觉得这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吧。再来有位朋友呢叫 CNM， 你说呢，我有点困惑啊，我感觉自己越来越左了，想很多事情呢都往阶级叙事方面靠，但我知道这样子 会使我看世界的视角呢越来越单一，让我看不到现实更多的侧面，经常我会怀疑我观点的正当性，于是很多事情呢我是非常矛盾的，因为常常很多想法之间在打架，导致我对很多东西变得没有看法，因为要下一个判断好难啊。有时候自省到有些想法似乎有些激进，常常让我感到厌恶，我想让自己更加的平和宽容沉着一些。我也看过道长你的访谈啊，对于萨特，就法国思想家萨特还有他的老同学阿红的看法，似乎道长越来越能理解阿龙，不知道道长是如何完成这样转变的。好，首先我在这里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萨特跟阿龙呢是两个非常有名的法国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有重大影响力的思想家。那萨特的名气当然大得多了，那么大家可能还记得讲存在主义这些事，对不对？那么萨特呢是一个非常左的一个知识分子，而阿龙呢则通常被认为是右派啊。但其实阿龙，你今天仔细看啊，以今天的标准来讲，他那个右呢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右，至少不像今天美国跟欧洲那种极右那么右，完全不是那回事。我们如果从今天的角度看，我觉得阿龙最多是中间偏右，或甚至是中间偏左。只不过萨特不一样，萨特是支持苏联，然后在很多问题上面，当年尤其是在前苏联的大清洗或者是一些劳改营这些消息出来之后呢，那么萨特仍然是一如既往的在支持苏联，那么在很多问题上面呢都是站在一个非常左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立场上。那么当时在法国呢就有引起了很多人追随他，而阿红呢则被认为是非常右的，乃至于当时呢一些年轻人有个讲法，就是说宁愿跟萨特一起错也不要跟阿红一起对，这就是一种很简单的立场先行。由于我很左，所以哪怕萨特一个讲法是错的，但是因为他是极左，我也很左，所以我要跟他一起错下去。而阿红就算有些东西说对了，但是因为他是右派，所以我绝对不能够支持他赞成他，很流行这种讲法啊。可是OK， 说回西恩你的问题啊，首先我想说你的问题不是问题啊，这不是很正常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我们身为人，我们本来就会常常应该要有对自己的观点的怀疑，对自己立场看法的怀疑，看到了一些事情跟自己原有的倾向立场价值观不同或者有冲突的时候，我要不就想办法更深入的思考我看到的现实，要不就是更深入的反思我自己原有的思考框架。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当然会在一个处在一个没有结论没有办法立刻得出结果的一个状态下，那么这个状态是非常正常的。就假如说一个人永远没有价值上的冲突跟矛盾的感觉，永远看什么事情都觉得特别顺畅，没有任何问题，也从来不反省自己，也从来不会反思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有没有问题的话，那这种人我觉得相当可怕。很多时候历史上做出最恐怖的事情的人很可能就是来自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觉得您现在这个状态不是很对吗？很好吗？我觉得挺好的。然后但是我想说呢，就是你也别太过追求所谓的平和宽容沉着，这当然很多时候被认为是一种美德，是好的，可是问题是我们不应该为了让自己更加宽容沉着平和而使得自己主动去压抑自己一些感觉到可能太大胆的太激进的想法，比如说自己产生某个想法然后把自己吓坏了，天哪，我怎么能够有这么可怕的想法呢，不行不行，我要平和点，我要宽容点。不是的，我觉得应该是反过来，就您有些很大胆的想法不妨再继续畅想，反正你自己想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继续畅想，然后想的时候同时开始反省这个想法本身，不是因为觉得他太激进在情感上让自己觉得不够平和所以打断了对他的思维，而是去想这么激进的想法或者推理下去一套逻辑之后，他会不会有漏洞，他会不会有问题，他会不会有什么他涵盖不了照顾不到的地方，然后重新思考这套想法是不是周全 自己的这个很大胆的想法是不是早就有人提过，甚至早就有人提出过他的问题，这套大胆的概念跟思维会不会其实是忽略了很多东西，是不是在逻辑上有太过的跳跃。当你完成这么走一圈的思考之后，你才达到了某种人家看起来的平和、宽容和沉着，这是一个结果，不是你追求的目标。我自己是这么看的。那么至于我自己啊，我年轻的时候我讲话我是非常左，那我当然会喜欢萨特。可是问题是，如果但我也从来没太迷过的萨特，但如果你让我把萨特跟阿隆比的话，我肯定喜欢萨特多一点。可是问题是，我后来为什么越来越能理解阿隆呢？并不是因为我在核心立场上变得更加右派，而是我看到了萨特的盲点，就是一些摆在眼前的一些很鲜明的案例，一些鲜活的生命遇到苦难的事实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能够用一个抽象的宏大的逻辑，一种一贯去取代现实中一些受苦受难的实际事实给他的逻辑所带来的反例。也就是说，你有一套想法，你觉得这个立场按照我的这种立场的话，这个世界该是这么走才对的。然后你发现当世界上真的有人是用你的思维逻辑的类似的模式走下去，然后带来很多问题，很多人受苦受难，很多生命无辜牺牲之后，然后你还要觉得这些生命的牺牲，这些人受苦受难是一时的，是短暂的，是有价值的，整体而言最终那个逻辑还是对的，而且它的对呢，正正是要透过现实中这些人的被剥夺甚至丧失生命来完成的。是这一点让我觉得无法接受，不是阿隆的讲法对我变得更加吸引了，而是萨特的这种问题在我看来我越来越无法接受。我不能忍受这样子以一个抽象的概念取代对现实的关注。然后而这时候你就会发现，阿隆的很多的政治判断，很多的现实判断，往往是不是因为他是个右派才会有这样的判断，而是因为他对我刚才说的这些现实情况有更多的警觉和关注，这是我比较欣赏他的地方。好，我们上回呢就讲到呢，今天的中国在人员的具体往来跟资金的往来的交流上面，现在出现了很多困难。比如说来中国的游客，来中国的商务旅客的数字在不断的下跌，来中国的直接的外国投资的数字呢也让人相当的忧虑啊。那么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提到一些具体的案例，讲了一些外国人所谈到他们自己遭遇的困难，那中间除了一些很赤裸的比如说在街上被人骂这种事儿之外，最具体的事情大概就是他来中国旅游会面对，比如说我们很多在中国人人大概很多人都要用的一些的系统啊，比如说我们的移动数字网络上面的各种的应用，他们没办法顺畅的使用，有很多的周折，很多的麻烦。尤其是在去参观一些景点的时候，我们知道现在去一些重要的景点，比如说故宫，你要提前网上预约的。而在做这样的预约或者是景点博物馆预约的时候，由于它太过热门，我们本地人都很欢迎，所以呢抢票呢那些老外是抢不过来，最大的障碍就在于很多这些景点的网站竟然还没有英文版，或者就算有英文版，但是没有一个给外国人护照，因为我们要实名购票啊，他们还没办法用到他们的护照上面的讯息了，来成功的通过我们相关的登记程序。而我们都知道啊，中国在这种数字互联网上的各种应用是大概是全球最普及最领先的。那么你回想一下瘟疫三年我们的通行码健康码，你就知道这个那时候不就很多这个问题吗？很多老人家手机应用不太好，跟我一样啊。那么在手机上操作各种事情有特别多问题呢，就会遇到很多困难。当时那么当时也惹起很多关注，我们在老节目八分也都谈过很多次啊。那么然后这一点呢就有一些朋友有一些回应，比如说哩哩哩啊，你说到外国有人参观预约的问题，我在做博物馆志愿者服务期间也遇到国外来上海预约 没办法的问题，有当地朋友还好操作，不然呢就只能够遗憾离开。而且我也发现呢，他们也很生气，好不容易来一次中国还进不去，住附近的酒店，想进博物馆商店买纪念品，但中国的博物馆设计的有个情况，就没有门票，压根就不能逛商店。那比如说像纽约的 MoMA， 那么它的商店都是门朝街边的，看看迪士尼商店也开在园区外，国内的商业模式真的要更新一下了。哎，最后这点我倒没想过，有意思啊。我回想一下我去过的国外的博物馆，他们的博物馆现在不是很多时候要做点小买卖，有他的商店嘛，有商品嘛，他们是不是都不需要门票进去呢？我去过很多国外的博物馆，印象好像是这样，但中国的博物馆是这样吗？就是说你必须有门票才能进里面的商店吗？这个听起来有点古怪啊，因为你博物馆的商店照道理讲是开门做生意，你是很希望就是赚得越多的钱啊，是人流越多越好才对，应该不用门票都你能够进来买卖，那就对他而言是最好不过，怎么会还需要先有个门票才能进这个商店呢？除了故宫之外还有什么地方会这么设计呢？我一时也没想到，但我等我以后留意一下。不过您说这个情况呢，我想是相当普遍，我自己也认识一些外国朋友也是这么说的，不过这一点呢也有朋友不赞成的。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位朋友叫做 Lina， 那么您就说到，哎，可是你看就像去日本啊，餐厅很多是要预约的，很多时候他们英语也不行，这个时候呢就要拜托酒店前台帮忙预定，去国外旅游当然会有些不方便。但我上集那个节目你听下来的感觉呢，就是我们需要为我们给国外游客带来的不方便道歉反思，这也太卑微了吧。好，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喝水冬瓜，你说在国外旅游也不是所有景点都有中文，中国人倒是出去旅游都做好了攻略，换好了现金，常说入乡随俗，我们当然需要提供更多的便利，不断改善服务，但是你都选择来中国了，自然也要接受一些不同文明的不便之处，世界不像以前那样只是中国的反外吗？好似一切都是我们拒绝世界大团结，真好笑，中国人必须反思的一生。首先呢，我上次呢，那期节目没有说过我们要对老外道歉，呵呵，我是说到我们的确是要反思，为什么呢？是这样的，我已经给大家描述了一个背景，现在是我们国家的政策希望吸引更多的游客，所以最近不是才单方面宣布了对澳洲国民入境中国实行免签吗？从这种政策你看得出来，我们是希望更多外国人来中国旅游，希望有更多的外国的商务旅客来中国做投资或者做生意的买卖。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吸引更多的外资进来，这是一个既定的政策。好，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接下来很合逻辑的一步就是去推想，我们为了要让更多人进来，那么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方便这些进来的人呢？那么就拿丽娜提到的日本来说，我想说呢，今天的日本比起二三十年前的日本呢，已经差太远了。我二三十年第一次来日本的时候，那时候还才真叫寸步难行，就当时啊，当然全世界的餐厅也都还不流行互联网预约，那么你要去日本预约个什么事儿？那你得只能够打电话，甚至有的还要发传真，你知道吗？以前有些酒店旅馆你要用传真来预约的，然后人家就只懂日语，英语不通，那你说这怎么办？那真是太麻烦了。可是我们晓得，自从被刺杀故事的安倍首相总理之后啊，就日本的一个国策就是要变成一个旅游大国，而日本这些年的游客入境的增长之快之多也是有目共睹的，乃至于到现在日本已经出现了所谓的有 over tourism 的问题，就是游客过多的问题了。好，那么这下问题来了，就是你可以看到日本在过去十几二十年间的一些演变，就是今天在日本其实已经有各种各样的预约餐厅的网站，而且其中还有相当多是能够用英语约的，餐厅自己的网站固然已经有了很多英语门户， 外语门户，甚至还有中文门户。你仔细看啊，很多餐厅的网站是有还有繁体中文、简体中文，还有韩文。然后很多的这种预订餐厅的网站也都有繁体中文、简体中文，还有韩文。也就是说，他很清楚他的游客构成当中来自中国、来自韩国的相当多。那么至于其他地方，他都会假设英语是个国际语言，那么大家就用英语吧。可见他们是很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更不要说各大景点博物馆。今天日本你能找到的那些博物馆，大家会去的，就国外游客会去的，大概都已经有了英语网站。就你他翻译成怎么样，那是另一码事，但他们努力在做这件事来吸引外国游客。如果我们学日本这么做，继续合逻辑，因为我们现在是要人进来啊，要钱进来，那我们很合逻辑的想法就是接下来我们整套系统怎么样更方便外国游客。那如果说我们不这么做的话，我好像我们这么做我们会卑微吗？这不叫卑微吗？为什么您会觉得我们如果接下来这么做，那是一种卑微的做法呢？当然我们每个人出国旅行了都会遇到不便的，但整体而言这个世界在变化。我30多年前第一次出国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世界比现在不方便多了。你在欧洲，我常讲过，在欧洲搭大巴搭铁路去一个国家就要换一次货币，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欧罗，甚至信用卡都还没现在通行，那更不要说各种支付网站。那你想想看，然后你拿日本当例子的话讲支付问题，你有没有注意到日本虽然还是很依赖现金，像喝水冬瓜讲的，我们要先换好现金，那么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全世界就像我说的，中国是领先的，在这个移动支付上面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移动支付普及到一个现金几乎被淘汰的地步。今天在中国很多地方是不收现金的，那么但是人家大部分别的地方都不是如此，所以我们中国人出去，我们大概很难预计别人应该为了方便我们而也采取中国的支付系统，对不对？但是你仔细看，现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就拿刚刚我们听到日本来讲，它很多地方连搭个出租车你都能够用阿里配、支付宝，甚至是用微信支付，都已经相当普及。泰国也是这样，对不对？因为他们都想要我们的游客，所以我们想要吸引游客来的话，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到这些外国人来了，他没有微信支付，他没有这个支付宝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让他付款呢？这不是一个很合逻辑、很对等的一个想法吗？而不是让我们更卑微，我们没有卑微，然后也不是我们拒绝世界大团结，我没这么说过，对不对？喝水冬瓜。然后您说到中国人必须反思一生啊，这件事儿也让我挺有感触。因为我们知道最近一两年流行一个词叫反思党，凡是认为我们应该对某件事情提出一个反省想法，都是好像是个有问题的一小撮人，这种人叫反思党。比如说我们说中国我们的移动支付如此发达，怎么样也能够方便外国来的游客呢？这么一说，哎，我就在反思了。这么一反思，那就是反思党了。而反思党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提出我们中国各方面有哪些问题，好像都是我们的问题，其实我们没问题，我们很好，我们应该更有自信，我们都没错，是人家的问题。你来中国你就要学中文，你来中国就应该弄上个微信支付、支付宝，然后应该用滴滴，然后这里面各种操作，比如说要是遇到这个景点预约不便，你没有英文网站，那你要学中文啊，你或者你找办法自己翻译啊，或者说这上面没有这个给老外的用护照信息登记的实名机制，那也是你的问题啊，你为什么不入中国籍呢？是不是这样呢？我想说反思党这个概念的出现本身就很有趣，因为最近几年流行，是不是说明最近几年提出中国该反思各种问题的人增加了呢？这种声音更洪亮了呢？恰恰相反，过去这些年是中国我所目击的40多年来，在想要让中国人提出各种反思这种声音越来越小的几年。喝水的话，我不知道您年纪多大，如果年纪多大，你回想一下上世纪80年代啊，我们主流媒体上面真的是主流媒体，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 都有大量的批评报道在谈中国有什么问题，中国应该怎么样改变一些东西。那个时候几乎是全民都是反思的。那么，但是最近这些年呢，恰恰相反，最近这些年是恰恰是这种声音在减少，说这种话的人在缩减，然后这个时候反而却出现了"反思党"这个名词。恰恰是因为说这种话的人少了，这种声音低微了，所以他才好像是一党，而不是全民了。那么说实话啊，我觉得不是我们中国人必须要反思，我们人就应该反思啊，人怎么能不反思呢？就像我刚才回应 CNM 的问题一样，就身为人，人生在世，就该不断反省自己遇到的一切的问题。然后反省自己的立场、价值观跟世界观，对不对？而且我觉得这点应该本来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强项。我小时候学到的我们中国的几句名言，并且被认为是应该是一辈子都要记住、常常做到的其中一句，叫做“吾日三省吾身”。那么当然，现在说这些话的人，你们也都是反思党，天天反思个屁啊！好，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给大家听个音乐吧。过周末了，那今天这个音乐啊比较特别啊，这是个什么音乐呢？这个音乐人我猜国内听过的人大概不多，其实全世界听过的人也都不多。叫做 Branko Mataja，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念，因为这是个克罗地亚语。那我们中文可以把它翻译成叫布兰科马塔亚。你听美国讲克罗地亚，他应该是克罗地亚人，对不对？但其实是这样的。他是1923年的时候生在今天的克罗地亚的巴卡尔这座海滨的小镇。现在有些玩游艇的人可能会在那边停船上岸观光。然后这个他生在今天的克罗地亚，但是当时那个时候克罗地亚这个国家还不存在，还没独立，不是现在这个克罗地亚。当时它是属于整个南斯拉夫王国的一部分。而这位 Branko Mataja，他就是一个今天的标准讲叫克罗地亚人，以当时来讲，那叫做南斯拉夫人，可是不是后面的那个铁托那个南斯拉夫，而是南斯拉夫王国。可他的妈妈呢，却是一位美国密苏里州的美国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美国跟前南斯拉夫的一个混血。后面呢，他们家庭呢就移居到了贝尔格莱德，是当时的。南斯拉夫王国的首都，也就是今天的塞尔维亚的首都。那我们知道，这个南斯拉夫王国后来出了什么事儿呢？那是1941年在二战期间沦陷于轴心国联军之手，主要就是德军跟意大利军队加上当时的匈牙利，那么一起去瓜分掉了整个南斯拉夫王国，这个国家亡国了。然后原来的很多南斯拉夫人呢，就生活变得尤其困难。比如说像我说的这个布兰科马塔亚，那么他呢，就1941年的时候就被抓去，被德国人抓走了，送到了一个劳动营里面，九死一生了。那像他，因为他不是犹太人，这还不是必死。但是问题是，这个苦力劳动，你表现出一点不顺从，表现出一种工作上的不尽责、不尽力，那你可能就要面对死亡。好在后来呢。被解放了，二战结束。那么当时他那个劳动也是被美军解放的，然后自此之后那个地方变成一个美军基地，他就在这个美军基地里面干活，干些小买卖。一开始是做理发匠，帮人刮胡子啊，修剪个头发啊，帮这些老美。然后呢，也做些小买卖，比如说卖一些小杂货给这些美国军人。然后他跟着这些美国来的大兵呢，就开始学吉他，然后开始迷上演奏吉他。然后甚至开始在当地的小型俱乐部呢，时不时有一些演出。然后后来整个是南斯拉夫局势都平定下来，那么他其实可以回南斯拉夫，但他没回去。他对新成立的南斯拉夫共和国呢，好像有点疑虑。然后就跟他当时已经结婚，跟他的夫人一起移居到了英国。最后从1963年又到了美国，辗转就定居在了美国的洛杉矶。那么到了洛杉矶之后啊，大概发现这个原来的理发匠生活不好干，那么可能好莱坞没那么多人想刮胡子，于是他开始做什么买卖呢？这个很有趣，他做吉他，他是个吉他工匠，变成了一个自己手造吉他。那么他的客户啊还相当厉害啊，其中有一些不乏一些音乐名家，比如说像 Johnny Cash 都买他做的吉他，那他生活呢就开始过得很平静。 有点典型的二战后移民美国那些欧洲人的那种美国梦的实现，就不算富裕，但是生活小康，家庭也不错，然后自己在家做吉他，但他仍然很喜欢玩音乐，于是呢，继续在家里面呢，时不时呢，会录些作品，而且他自学了这个声响工程，家里面就搭了一个小小的 studio， 一小小的录音间，然后在这个录音间里面呢，录制自己的创作。根据他的儿子啊，叫巴塔的回忆啊，他爸爸当年就很喜欢演奏吉他，然后朋友来呢，就会演奏曲子给大家听，那么大家都很惊叹，说你的技巧太好了。只不过他当时演奏的呢，大家听到，包括他儿子听到他在家里玩的呢，都是一些美国流行歌曲，尤其四五十年代像 Nat King Cole 那些歌曲就是了。而他在录音室里面在捣鼓些什么呢？他在做些什么新的发明呢？弄些什么样的吉他呢？其实也没太多人知道，因为他就是一个不断自己沉迷于自己的乐趣，在吉他也好，在录音上有各种新发明，也不太求为人知的这种状态。他是1974年才出了一张唱片，这个唱片就是南斯拉夫传统歌谣以及民歌，但是默默无闻，几乎没卖出多少张。然后到了2005年，有一个洛杉矶的音乐人，由于他自己是南斯拉夫裔啊，他叫做 David Jakovic， 他呢在很喜欢逛旧唱片行，然后他就很关注，他是南斯拉夫裔，他很关注前南斯拉夫的音乐，被他找到了这张唱片，他就买回去听，一听之下，天哪，惊为天人。然后他就找到了另一个专门重版再制一些被人遗忘的老唱片、老录音的一个唱片公司，跑去这个巴塔这里敲门，问他说，我们想重版这个你父亲的这个唱片行不行？那时候啊，这个老爸早就去世了啊。然后这个巴塔自己做生意做得很成功，也很忙碌，当时就觉得这有什么意思呢？我老爸弄的那些玩意儿怎么还值得再出版呢？你们别跟我开玩笑，就推了。然后到了13年之后，巴塔退休，我回想起来觉得不对劲啊，我爸这个当年的那些唱片我也没怎么听，要是现在搞音乐的人觉得有意思的话，我是不是应该帮帮忙呢？是不是应该让我爸当年做的音乐，尽管我觉得无聊，是不是也能够找到新的听众呢？于是就回头再找那个唱片公司跟那个制作人，然后他们呢就很开心，然后就回到这个他家的这个里面的一些仓库，就找到了很多老的母带啊，当年做那个唱片有母带，结果发现母带损坏要修复，然后还找到一些其实从来没出版过的一些作品，然后最后在2022年出版了一张专辑，这个专辑呢叫做 Over Fields and Mountain， 就是越过田野与山丘，里面的歌曲大绝几乎全部都是这个 Branko Mataya 小时候在南斯拉夫的时候听过的民谣跟传统歌曲，但是全都加上了他自己的变化，他那种风格非常神奇啊，就是他加上了很多美国的布鲁斯蓝调，然后还带着一些阿拉伯音乐的色彩，他弹吉他的方法也很怪啊，不像一般的吉他，有点反而像曼陀林。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录音室的工作啊，他用上了大量的残响，然后用上了 overdubbing， 那个 overdubbing 啊，今天不详细解释什么叫 overdubbing， 反正就叠音，原带就原带上面再加一些音轨上去来配音，那么营造出了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氛围，这是1970年代这个 Branko Mataya 没有多少跟音乐人交流的情况下的创作，但是你今天听起来你觉得太过惊人了，怎么会70年代有人做这样的曲子呢？尽管后来已经有了很多类似的风格的作品，但是它好像是个时代先驱，而且是独立出来的，而且是以南斯拉夫的歌谣为主。而他的儿子回忆到很奇怪，他小时候没听过他爸爸弹这些曲子，没听过他爸爸对前南斯拉夫有多大的怀念，就总觉得他好像忘记了他的出生地，忘记了他的祖国，从没想到他会偷偷的录一批这样的曲子，那这个曲子的气氛氛围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怀旧跟神妙的感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然最神奇的是，我们如果逛旧唱片行，你有时候找到一些老唱片几乎不为人所知，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人物，像 Branko Mataya 这样的人物存在呢？ 还整个人类的音乐史上还有多少这样的遗产是不为人知，有待发掘，有待它重新发光发亮的那一天呢？可惜绝大部分都淹没了，不可能像我们今天马上要听的 Branko Mataya 他的这个作品这样，在他录音之后50年，在他去世20多年之后，重新被音乐圈的人认识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很传奇的人物的存在。我们来就来听他的这张专辑唱片 Over Fields and Mountains 里面的一首歌啊，请原谅我不会念克罗地亚文了。我翻译过来呢，他的这首歌的名字的意思呢，中文的意思就是我很难忘记你。我们下周再见。差点忘了一件很要紧的事儿啊，就是这个星期天23号的下午3点钟呢，我们会在8分半啊，会在小红书有一个直播。那么如果你有空啊，你不妨到时候来瞄一瞄，有兴趣的话呢，还可以跟我大家聊一聊，你觉得怎么样？我们聊啥呢？聊甲状松弛，甲状松弛。23号下午3点钟见。